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5页。那么讲义请翻到讲义15的第7项。若使得彼出世对治无分别智，乃名真觉。这个苏东坡有一首诗啊，这个诗是说，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这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凡夫呢，在做梦的时候，在梦境中，是不知道梦境是虚假不实的，也不知道梦中的一切境界是唯心所现。那么必须要等到梦醒的时候呢，才能够知道梦境的不实。那么我们在醒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所在世间的这一切境界啊，都是虚假不真实的。世间的境界呢，都是唯心所现，而这生死呢，就恰如一场大梦，必须要得到了出世间的真智觉的时候，才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法是唯心所现，一切法呢，不离自心，所以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什么是真觉呢？若识得彼出世对治无分别智，乃名真觉。外人提出疑难，既然你唯识中说世间生死之事是不能够称合于真理的，不能够如实的自知一切的外境皆非实有，所以呢不是真智觉。那么请问什么才是能如实自知现在的境界并非实有的真智觉呢？于是论主回答说，若识得彼出世对治无分别智，乃名真觉。请看讲义15的第7项。解释真觉。二圣见道亦名真觉，然于厚德不知尽无，家行不作为事入故。小圣的见道呢，也是属于真智觉，但是呢在厚德智的时候呢，他不能够自知外境离心无有实性，原因是在家行未修行的时候呢，没有修唯识观而入见到位。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平常，但是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有因才有果。你在修行的时候，在家行未修行的时候，不修唯识观，你修 四圣谛等卧观。那么你成就圣道的时候，你的厚德智就不能够了知一切法是唯心所现。那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没有办法破除法执。所以有人说，我修小乘法很快就见到了，然后我广度众生。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是不能成佛的。为什么不能成佛？因为你法执没有破，你的阿赖耶识不能够转成无垢识。所以什么是大乘法？修唯识观是大乘法。所以无着菩萨在摄大乘论要说阿赖耶识，在摄大乘中要说三自性的所知相，要说入所知相，然后再说六波罗蜜多广度有情，最后呢才说成就佛的三身。这个是大乘法，那它的根本是什么？是唯识观。所以你说你是大乘法，但是你没有修唯识观，那你就不是大乘法。所以这边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中观跟唯识变了这么多，那么在唯识的教义来看，你不是大乘法，你是通小乘。你讲的道理跟小乘讲的道理没有分别，你去广度众生可以，你可以广度众生，但是你不能成佛，因为你法执未破。你讲因缘法自性空，在唯识里讲这个是什么？就是依他起的无自然生性。所以如果你去读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第五品无自性相品，它里头讲只是说依他起的无自然生性，这个不是我讲的无自性，因为这不能破法执的。要讲遍计所执无自性，从这里破法执，这个是唯识观。所以我们记得我在讲真实义品的时候讲到会通，会通不是说把中观的道理跟唯识的道理会通，不是，是解释一切法空的真正的道理是什么意思。而解深密经就在讲这件事情，什么是真正的一切法空的道理？是三自性。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你在加行位的时候不做唯识观的时候，你即使得到圣道也是算真自觉，但是你的厚德智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见到一切法唯识所见。菩萨见道无漏正智超世间故，名为出世。那么菩萨修行时修这个四寻思与四如实智，从暖顶忍是四加行位的是第一法的一刹那之后，便进入了见道位。那这个时候呢，断惑正真，得到了无漏正智。那么这个无漏正智呢，是根本无漏的无分别智。此无漏智呢，超越了世间的有漏智慧，所以名为出世。能除生死，称为对智。此无漏正智呢，能够断除生死的根本，也就是能所二取的随眠种子，它能把它断除掉，所以称为对智。离世分别即世分别名无分别。那么这个无漏正智呢，远离了世间的实我实法的妄执分别，并且远离了对于事物名相概念的分别，所以称为无分别。此为无间道对治世间气真如理，名无分别智， 是此民难如鱼处变。此呢就是指这个无漏政治。无间道对峙世间，在加行位的是第一法的一刹那之后进入了见道位，那么先进入的是见道位的无间道，那么在无间道断惑，所以说呢无间道是对峙杂染的世间。系真如理，在这无间道之后呢就进入了解脱道，在解脱道的时候呢证得真如理体，所以说系真如理。此无漏政治名为无分别智。那么解说无分别智名相的各种的疑难问答，在其他的经论中有辩解，譬如呢《瑜伽师地论》或者《成为师论》等。不虚妄故名真，如实了故称觉，此离诸福超诸粗重，得此名入诸圣蓬流，故名真觉。这个是解说真觉。那么此无漏政治呢，它能断惑证真，远离了世间的虚妄分别，所以呢称为真。它能如实的证得真如理体，所以呢称为觉。并且呢此无漏政治远离了诸烦恼所知二障的现行，是离诸福。那它又能断除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所以是超诸粗重。能证得此无漏政治，即能得入圣者之流，由凡转圣，也就成就圣位了。所以呢此无漏政治称名为真觉。简易生死，稍出梦时，一言知梦境皆非有，假名之觉立真觉名。简是简别的意思，意思是说呢此无漏政治乃名真觉，是为了简别它不是世间生死之事，在学习了佛法以后也能够由假名安立的佛法知道生死梦境都不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假名之觉。那么避免误认假名之觉为无漏政治的真觉，所以在未证得真如之前的能引无漏智呢并不是真觉。此番颂中未觉之说，颂文里头说未觉不能知，那么这里呢反过来说就是真觉即能知，所以要在论文中解说真觉之意。看下面的论文，此后所得世间尽智现在前位，如实了知彼尽非实，其意平等。那么解释这一句论文呢请看讲义15的第八项，后得智了知外尽非实。于见道中得此所说无分别智，后有缘世间无漏之智现在前位，方能趁理如实了知彼生死世尽非实有，即后得智。那么在见道位先是证得了根本无分别智，那么在根本智中呢断除烦恼，系证真如理体。等到从根本智出来，随后呢就有无分别后得政治现前。这个后得智能圆律世间的境界，而后得智呢它是属于无漏智， 他能意念根本智在见道时的境界，所以呢，厚德智能够称合真如离体。厚德智又能圆律世间境界，所以呢，他能如实了知世间生死之事的所缘境界，是离心之外没有真实自体的。那么这个就是厚德智。缘世间故名为世间，非体有漏名为世间。此厚德智呢，因为能够圆律世间境界的缘故呢，所以呢也称它为世间智。但是呢，它跟生死的世间事是不同的。生死世间的心事是有漏的。这个厚德智呢，虽然也是世间智，但是它的体性是无漏的，是属于无漏法。体非是漏，力以尽明。厚德智因为它的体性是无漏的，没有二障的现行，所以给厚德智安立假名，称它为尽智。称净而知，明如实知。那厚德智呢，能够称合真理，如实的了知世间的境界非是实有，而是为事所现。所以说厚德智是如实知。前无分别，为缘如理，但明真觉。前面说的根本无分别智，它只能圆律真如离体，以能够圆律真如离体，所以假名安立为真觉。称根本无分别智为真觉，是因为这个道理。此厚德智遍缘世间，能知尽无，名如实知，亦名真觉。此厚德智呢，能够遍缘世间的一切境界，同时呢，又能了知所缘的一切世间境界，并非离心而实有自性，因此呢，名为如实知。从能如实知世间境界非实有自体而言，而厚德智呢，也就称为真觉。所以呢，根本智与厚德智都可以名为真觉，但是他们得名真觉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此智得起借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独名真觉。此厚德智呢，一定要先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然后这个厚德智才能够升起。而根本智是无漏的，此厚德智呢也是无漏的，所以呢，此厚德智呢也涉属于无分别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根本无分别智可以独得真觉这个假名。因为要有了根本无分别智的真觉，才会有厚德智的真觉的缘故。若生死事虽少自知，不明真觉。又这个世间的生死事呢，从听闻正法及如理作意所生的能隐无漏智，虽然能够少分的自知世间的境界并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在有漏位，并没有能够圆律真如，所以呢，不能称名为真觉。无分别智虽名真觉，不能知尽皆非实有。虽然根本无分别智名为真觉，但是呢，根本智它只能圆真如离体，它并不圆律依他起的世间境界，所以根本智不能了知依他起的世间境界呢，都是离心而无有实体的。此厚德智遍缘理事，能知尽无，亦前二智。这个无分别厚德智在相见道的时候呢，它能模拟根本无分别智的真见道的断惑证真， 所以呢，它能够变现真如相，作为所缘境，这个称为代相观空。所以此后得智呢，他又能够遍缘依他起的世间的事相，因此呢，他也能够知道所缘的世间境界离心而没有真实的自体。义前二智，那么后得智是无漏智，而生死事是有漏事，这两者相异，虽然都缘世间境界，但是一个是有漏，一个无漏，所以呢，二者相异。那么后得智能知净无，而根本智呢，不能够知道净无，所以二者也相异。所以这里说呢，后得智异前二智，后得智跟根本智，跟生死世间的这个能隐无漏智是不一样的。其意与前知是眠梦平等无二，后得智能够知道世间境界离心无实，与前面我们所说的醒觉的心能够了知世间在睡眠做梦的时候的境界是不真实的，是一样的相似的道理，并没有不同，所以说他们是平等无二。那下面再解释，前处眠梦得视觉时，知先梦境体非实有，今从生死得于真智，初视觉时，知先生死梦境体非真实，相似无二。那么前处眠梦得视觉时，知先梦境体非实有，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世间的友情，从睡梦中醒觉的时候呢，就能够了知先前在睡梦中的境界都是由梦中的心事所变现的，梦中的境界并没有离心而实有的自体存在。今从生死得于真智，初视觉时，知先生死梦境体非真实。那么现在从生死世间修行证得无分别智，与后得智的初世真觉，就出离了世间生死世的妄觉，也就能够自知以前在生死大梦中的世间境界是离心而没有真实自体的，相似无二。世间的人从睡梦中醒觉，能够自知梦境非实，那这件事情呢，与由修行从世间的生死大梦中醒觉，证得了无分别智及后得智的真智觉时，也能自知世间境界非实，这两件事呢是相似而没有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是相似无二。平等相似，一义二名，解诵如字。这个解诵如字的如，按照大正藏这个如字是知，知道的知，是失误，因为我们在颂文里头并没有如字，只有知字，所以说平等相似，一义二名，解诵知字。而论文中呢，其义平等就是其义相似的意思，平等与相似都是解说颂文中的知字。世间的醒觉心能知睡梦中境界不实，与真智觉能知世间生死梦境不实，那么这其中的义理是平等相似的，并没有不同。故若不知生死梦境非实有，但是未觉，得真觉已，不能了知。所以世间醒觉的时候，并不能够知道在生死大梦中世间的一切境界并非离心而实有自体，表示呢，在世间醒觉的时候并没有能够从生死的大梦之中真正的醒觉， 所以呢仍然是属于未觉。那么一定要证得了无分别智与后得智的真智觉时呢，才能够真正的了知生死大梦中的一切世间境界，并不是离心而实有真实的自体。摄大圣论成唯识论中皆有此事，意义既同，故不反引。那么在摄大圣论中的所知相里面呢，有以如梦喻来解释唯识无异。那么在成唯识论的第七卷里头呢，有一段呢叫做梦觉相为难，也是解答相同的疑问。那既然法义是相同的，那么在此处呢就不再引用摄大乘论跟成唯识论中的论文了。那么第十六颂的下半颂呢到这里讲解完毕。好，再看下面的论文。若诸有情由自相续转变差别，四境四起不由外境为所缘生。这个丙二呢是外所真广阔外执，它总共分成七科。那这一段论文呢是属于第四科。丁四，复是外难，二是成决定，外境非无失，以及论主破。它又分成二科，这段论文是属于第一科。物一，先续外难，先说明外人的疑难。又分成三科，这是属于第一科。己一，叠论主义，由外人先叙述论主这一方面的义理。若诸有情由自相续转变差别，四境四起不由外境为所缘生。这个自相续呢可以解释为有情自己的五蕴生命体在生死中相续不断，所以称为自相续。自相续呢也可以解释为有情自己生命体中心事相续不断，所以称为自相续。转变差别是说呢，由心事中所藏的种子功能成熟了，转变现行，生起了种种的差别相，叫做转变差别。四境四体呢，就是由内事而变似外境，即能源事而生起，叫做四境四起。不由外缘为所缘生，并不是由于实有外境作为所缘境而能源事生起，只是由内事变似外境而能源事生起。那么这是外人叙述论主的义理。请看讲义十六的第一项，叠论主义。若诸有情由自身中心等相续，有情自身生命体中呢，心王与相应的心所相续不断的升起，是自证分转变自体有差别相。这个事的自证分呢就是事的自体了，由自证分转变为见相二分，而有种种的差别相而生起。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从果能变来解释转变差别。在内事上似外境现，实非事外，而见分事呢以相分事为所缘境。那么相分是呢似是实有的外境显现，但是呢它并非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外境作为心事的所缘境， 只是相似于实有的外境，实在还是内心内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所缘境。世缘此起，不由外境为其所缘，隐世等起。那么心事呢，就缘虑此四外境的相分事而生起。而心事并不是呢，所以并不是有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外境作为所缘缘而引发心事的升起。或从种子转变差别，乃有现行四境四起，不由外境为所缘生。或者呢，另外一种说法呢，可以说从阿赖耶识中所藏的种子功能成熟了，转变生果，而有呢种种的差别相升起。那这个是从因能变解释转变差别。那阿赖耶识中的相分种子呢，转变现行成为相分事四外境而生起，并且呢可以作为所缘境而引生心事的升起。由此而知呢，心事的升起不是由实有自体的外境作为所缘境而升起心事的，是这个意思。再看下面的论文。彼诸有情，尽善恶有，闻正邪法，二事决定。那么物一的先续外难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己二生共许。在前面呢，外人先说明了论主的唯识宗义，那么现在呢，这一科呢，再说明外人跟论主共同允许的集成的事实。彼诸有情，尽善恶有，闻正邪法，二事决定。诸有情呢，当他们亲近善友，听闻正法，或者是呢，他们亲近恶友，听闻邪法，而成就二事决定。这个二事决定呢，这个二事是指能教的说法者的心事与闻法者的心事。这是一种解释哈。那么二是决定的，决定的意思是说呢，能教的说法者呢，他是以慈悲心来说正法，所以能教者的心事呢，当他说正法的时候呢，他成就了悲决定。那么当闻法者听闻正法的时候呢，就熏习了正智，在阿赖耶识中，所以呢，听法者的心事呢，就成就了正慧决定。那么这是属于正性决定。那么如果能教者是以贪嗔痴未说邪法，那么能教者就成就了三毒决定。当他说法的时候，就成就了三毒决定。而闻法者听闻了邪法以后呢，就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就了邪智，所以听法者呢成就邪慧决定。那么这一方面是属于邪性决定。如果我们要问能教者以慈悲心未说邪法的话呢，这是属于什么呢？那么这个是属于痴决定摄，属于愚痴，因为呢没有智慧的缘故。真正的慈悲心是跟智慧是相应的，所以二事决定呢，这是一种解释。那么二事决定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我们下面讲书记中呢会解释，请看讲义16的第二项。生共许，如彼能缘不离世境，一切有情或尽善友，闻说正法，或尽恶友，闻说邪法，如似清净行。如彼能缘不离世境，不离世境呢 是说彼能源心事的所缘境，是由自事的体所变现四外境显现的相分事，并不是离心而实有外境的自体。那么四清净行呢，是什么呢？是第一个清净善友，第二个听闻正法，第三个如理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一切有情呢，能够清净善友呢，便能听闻正法，然后呢随法修行，悟入正理。那么如果不信的话呢，是清净恶友，那么便听闻邪法，然后呢依邪法修行呢，便堕入生死轮回之中。尽善知识，听闻正法，正信决定，能教者是成悲决定，能听者是成慧决定。如果有情能够亲近善知识做朋友，便能从他听闻正法，就可以得到正信决定。什么是正信决定呢？能教者是成悲决定，作为能教授者的善知识，当他升起慈悲心为有情说正法的时候呢，这是属于慈悲决定。那么同样的，我们注意一下，为说正法才是真正的慈悲，因为是有正慧的缘故，同时呢为说正法能够出离苦的缘故。那么对于能听者是成慧决定，而作为听法者的友情，从闻正法熏习，便能够成就三圣圣道的习所成种性，所以他得到正法智慧的决定。那这是属于正信决定。尽恶有时成邪定义耳，如果有情亲近恶知识为友，那么便从他听闻邪法得到了邪性决定。从本论的论文跟书记的注解知道，佛菩萨呢是以能否说正法为区别善知识与恶知识的标准，而不是呢以寺庙的大小，或是以慈善事业的盛衰，或者是以什么以这个人的长相的庄严或者是丑陋，或者是以这个说法者的苦行的严苛，或者是以他的禅定的深浅，或者是这个说法人的职位的高低，或者是他的权力的大小等等的世间法来辨别他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而是以他能否说正法为辨别的标准。瑜伽师地论二十一卷曾经提问，什么是涅槃法的缘呢？那么弥勒菩萨回答说，正法增上他因，其内如理作意，是涅槃的殊胜缘。这个正法增上他因呢，就是为说正法，也就是听闻正法。其内如理作意呢，就是下面的如理作意了。在摄大乘论呢，讲到四种清净的时候呢，也说到大乘的妙正法教是属于圆成实性所摄的生死境清净。那么依此修行呢，是属于得此道清净。所以由此能知呢，听闻正法是我们能否出离生死的基础。即能所教二事决定，所以能教者心事与闻法的所教者的心事，此二事成决定。这是第一种解说，二事成决定。或尽善恶二种有，如其能尽者，各成正邪二事决定。二事决定的第二种解说，是当有情亲近善友，便能听闻正法，则 此能亲近善友的友情心事，便熏习成正信决定。那么同理，当友情亲近恶友，便听闻邪法，那么他的心事呢，便熏习成邪性决定。那么这是说，闻法者的心事由听闻正邪法而熏习成正邪二性的决定，称作二事成决定。这是第二种说法，只是以听法者的心事来解释二事成决定。准此下事，即能所教二事决定，前解为是。如果依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唯识二十论》下面论文的解释为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前面讲的两种解释的第一种解释，能教者及所教闻法者的二种心事成就正邪二性决定，比较能够符合论文的意，是属于正确的解释。若准旧论，今此难中闻迹含隐，其能进者各随所应，成于邪正二事决定，后解为是。如果你要依照真谛法师所译的《大圣唯识论》为标准的话，那么其中论文在讨论此外人问难的时候，他的文意呢比较不明显。那么第二种解释，能亲近善恶友的闻法者心事，随其所听闻的正邪二法相应，而熏习成正邪二性决定，是属于正确的解释。然闻迹含隐，二解并得，任情取舍。那么既然这个难问论文的文意呢不是这么明显，所以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任由学者友情呢你自行的决定取舍，你要用哪一种解释都可以。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既无有教，此云何成？物依先续外难呢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己三正为难，外人正是难问，既无有教，此云何成？外人呢在前面先叙述了为师的宗义，友情的心事所缘的外境是由自事所变现，离开自己的心事之外，并没有实有的外境自体，这是在第一科所说的。然后呢外人又说了彼此二宗共许的事实，心事要熏习成正邪二性决定，必须从自心之外听闻正邪二法，这个是唯识宗及外人共许集成的事实。所以现在外人就难问了，既然说心外无法，那么当然也就应该没有从自心之外听闻善恶之事，教导正邪二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你唯识宗又跟我共许有从善恶之事听闻正邪二法之事呢？提出这个疑问，请看讲义16的第三项正为难。诸事纪元不离世境，无心外法，以即便无善恶二有，亦无他说正邪二法。诸事纪元不离世境，按照唯识的宗义，心事的亲所缘境是由自事所变现的，所以一切境界不离心事而有，无心外法，所以离心之外并没有诸法的实有自体，理即便无善恶二有，亦无他说正邪二法。但是说法的善恶二有 并不是闻法者本人。所以呢，离开闻法者心识之外，实在是有善恶二有的存在。那么又闻法者呢，本来他是不知道正邪这二种法的，必须要从外面闻法，闻法者他才能够知道正邪二法。故知呢，由他所说的正邪二法，也是离开闻法者心识之外实有存在的。可是如果依照你为识的教理，离开闻法者心识之外，便不应该有善恶二有与他所说的正邪二法的自体存在。那么这个是与世间相违的，跟世间相违背。所以说呢，此能听者或正或邪，二事决定，云何得成？那既然依你为识的教理，闻法者心识之外并没有善恶二有及他所说的正邪二法，那么请问此能听闻正邪二法者的心识，如何能够熏习成正性或者是邪性二种决定呢？或无外境，云何得有能教所教二事决定？或者说呢，如果闻法者心识之外并没有外境的实体，那么如何能够成立有能教者心识教导正邪二法，与所教的闻法者心识熏习成正邪二会决定呢？提出这个疑问。所以看来他们的疑问还是不出老问题哈。论文说，非不得成，宾四复事外难，二事成决定，外境非无失，即论主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物二论主破执，论主破是外人的执难。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总答难问。论主呢，先总答外人的问难，怎么答呢？说非不得成。唯识中说，心是缘虑，自是所变现的所缘境界，并不是就不能成立由四清净行而得以二事成决定的。所以说非不得成，是可以成立的。怎么说呢？下面论文，宋曰，辗转增上力，二事成决定。这个物二论主破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别答难问，分别回答外人的难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举第十七上半颂，辗转增上力，二事成决定。我为识中说为识，并不是指唯有闻法者一人的心识，而没有善恶二有等其他有情的心识。我说为识，是要破除凡愚执着离识之外另有外境的实有自体。所以呢，由善恶有等能教者的心识为增上缘，辗转教导所教者的心识，熏习成正邪二性决定，就可以成立四清净行。这个是颂文的意思。我请看下面的论文解释。论曰，以诸有情自他相续，诸事辗转为增上缘。其二别答难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论文解释，以长行来解释颂文。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新一是初句颂，解释颂文，辗转增上力。那是什么意思呢？以诸有情自他相续，诸事辗转为增上缘。唯识教义解释四清净行，是从有情心识能作为增上缘辗转教导而建立的。请看讲义16的第四项。 自他辗转为增上缘。以诸有情，他能教者，自能听者，各个相续八种诸事，此彼辗转为增上缘。在有情世间呢，不论是能教法者，或者是能听法者，自他各个有情呢，各有一套由眼、耳、鼻、舌、身、意、摩罗、赖耶八识与八识相应的心所法合成的心识的生命系统。那么有情呢，由此八识的系统呢，在生死中相续流转不绝。那么在自身呢，称为自相续；那么在他有情呢，就称为他相续。那么此彼辗转为增上缘呢，是此说法者与彼听法者的心识活动之间呢，可以辗转互相为增上缘，由此呢，便可以完成四清净行的建立。此意极显，心缘心内自所遍尽，名为唯识，非遮心外他有情等。所以从这一段论文的意思呢，就显示出唯识的意义是说自识自变，由自己的心识变现所缘尽，作为自识的亲所缘缘。记住亲所缘缘这个亲字，否定了离世之外呢，时有外境的妄执。但是呢，唯识它并不否定在有情自己的八识系统之外，另有其他有情的八识系统存在。外人说心缘心外法，亲得他人所说之法。那么不是唯识中的以外的人呢，他们认为心识的所缘境是离心之外另有所缘境法的真实自己的存在。这个是心缘心外法的观点。听法者的耳识亲自缘律，听法者耳识之外他说法者的说法的声音而得到他人所说之法。这是他们的见解，外人的见解。今则不然，能所教者辗转互为增上缘故，自是变似能教所听，为自相续事亲所缘，不能轻取他所说法为书所缘于意义无失。今则不然，今唯识宗义不同于外人心缘心外法的观点。所以说今则不然，能所教者辗转互为增上缘故，增上缘在此是书所缘缘的意思。能教者与所教者的听法者互相以对方第八识所变的境界为书所缘缘，而由自己的第八识呢变现相似的境界，自己的第八识变现的相似境界呢为自己前六识的书所缘缘，所以都是增上缘。自识变现能教所听为自相续事亲所缘，那么自己的前六识依自己第八识所变现能教者与所听者的境界为书所缘缘，而前六识呢自己变现相似的境界为自识的亲所缘缘，由此便能升起心识的认识作用。所以记住亲所缘缘一定是自识自变自缘，其他心识所变的境界，不论是他人心识所变的境界，或者是自己八识系统中其余的心识所变的境界，都只能作为自识的书所缘缘的增上缘。譬如说自己第八识所变现的声音只能作为第八识自己的亲所缘缘， 那自己的耳识只能依第八识所变的声音呢作为增上缘，自己变出一个什么声音作为耳识的亲所缘缘，是这样子。不能轻取他所说法，听法者的心事并不能亲自缘取他说法者心事所变现的说法的声音为亲所缘缘，那个只能作为书所缘缘的增上缘，为书所缘于意无失。因此能教者与所教者之间辗转互相作为增上缘的书所缘缘呢，而完成四清净行，在唯识的义理上并没有过失。此说辗转为增上缘故，成唯识说为书所缘故。那么在唯识二十论这里说的增上缘，在成唯识论中呢就称为书所缘缘，这两者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随其所应，二事决定，为余相续是差别故，令余相续差别是生，各成决定，不由外境。根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是下句颂，解释颂文二是成决定，随其所应二是决定，随顺善有相应听闻正法，那么听法者的心事呢便熏习成正训决定，或者随顺恶有相应听闻邪法，那么听法者心事熏习成邪性决定。那这里是依第二种解说来解此论文的。那么请看讲义十六的第五项，随其所应二是决定。随其所应显意不定。论文说随其所应的意思呢就是显示有情熏习成正性决定，或者有情熏习成邪性决定，是要随顺他所相应的朋友所说的正邪二法而决定。所以呢有情不一定是一定熏成正性决定，或者是一定熏成邪性决定，要由他所听闻的正法或者是邪法而决定，就要说随其所应。由增上缘若尽善有听闻正法自相续中正式决定，由增上缘由于听法者与说法者辗转互为增上缘，如果听法者亲近善知识为朋友，能听闻正法，便能在听法者自己生命相续的心事系统中呢熏习成正性决定。或尽恶友听闻邪法自相续中邪事决定，如果听法者亲近恶知识为友，便会学习邪法，那么在听法者自己相续的生命体中呢心事呢便熏习成了邪性决定。这是呢随其所应二是决定的一种解释。或尽善恶友即由辗转为增上缘，能说法者正邪悲爱，能听法者正邪智慧，二是决定。这个是呢随其所应二是决定的另外一种解说。或尽善恶友即由辗转为增上缘，这个听法者呢亲近能说法的善友或者是恶友，于是呢能教的说法者与能听法者的心事之间辗转互相为增上缘，那么说法者的心事便能够变现听法者的影像为自事的亲所缘境，同时呢听法者的心事呢便能变现说法者影像为自事的亲所缘境。能说法者正邪悲爱，能说法者的善友亲近心中呢升起了慈悲心，为说正法，便成就了 慈悲决定。如果是能说法的恶友，他杂染心中呢，便升起了爱染心，未说邪法，便成了贪爱决定。能听法者，正邪智慧，能听善友说正法者，他的心事便熏习成正智决定。而听法者呢，能听恶友所说的邪法的，他的心事便熏习成了邪慧决定，二事决定。所以能说法者心事与能听法者心事，二事皆成决定。言随所应，二事决定。那么以上二种解说呢，都能够说明论文随其所应，二事决定的义理。为余相续是差别故，令余相续是差别生，各成决定，不由外境。这个是论文自解随其所应，二事决定的意思。为余相续是差别故，此余相续呢，是指能教导有情的说法者。说法者自是呢，有正法熏习，便能为其他有情说正法。如果说法者自是有邪法熏习，便能为其他有情说邪法。所以说法者心事有正法邪法的差别，就说位于相续是差别故，令于有情是差别生。那么此处呢的于有情呢，是指所教导的能听法者。听法者由于能说法者所说的正邪二法为增上缘，听法者的心事便自变正邪二法为自是的亲所缘境，而缘虑之，便熏习阿赖耶识，而成为正邪二性的差别，各成决定，不由外境。由于说法者心事与听法者心事互相作为增上缘，而自是变现影像作为亲所缘缘，各自心事呢便熏习成正邪二性的决定。所以呢，并不需要由离心实有自体的外境的存在，才能够建立四清净行。那么请看讲义16的第六项。为能教者于相续中见相分事正邪差别增上缘故，令于相续中差别见相诸事得生。这个是解说论文为于相续是差别故，令于相续是差别生。为能教者于相续中见相分事正邪差别，在能教导的说法者相续心事中呢，因为他的心事中见分及相分的活动，便能变现出所说的正法或者是邪法的差别。增上缘故，能教者心事变现出的所说正法或邪法，便能作为增上缘，令于相续中差别见相诸事得生。那么这个所说正法或邪法作为增上缘，即能使令呢听法者相续的心事中呢，自是变现出能教者所说的正法或者是邪法的差别为相分。这个相分呢，作为自是见分的亲所缘缘，能所教者二事各个得成决定，或听者正邪二事各成决定。这个是解说论文各成决定，有两种二事决定的解说。能所教者二事各个得成决定，第一种解说是呢，能教者心事未说正法成悲决定，或者未说邪法呢成贪爱决定，而所教的听法者心事呢有听闻正法成正智决定，或者是呢有听闻邪法成邪慧决定。这个是一种解说。 或听者正邪二事各成决定。那么第二种解说呢，唯以听法者心事成就二种决定。那么听法者心事，由听闻正法而成正训决定，或者是由听闻邪法呢而成邪性决定，不由外境事决定成，不需要有离心的实有外境才能成立听法者心事的正邪二性决定，即由自他真上原力事得决定。那么即是由于自有情跟他有情的心事互相作为真上缘，那么双方的自事呢，便能借着他事所变的境界而自变境界为自事的亲所缘境，因此呢心事得以成就决定，非由自他亲相缘见成决定事，不是由自事与他事呢亲自互相缘虑对方的见解而成立四清净行的二事决定的。故知事生不是亲缘，由于外境增上缘，由我一许有故，虽无外境而有教一成。故知事生不是亲缘，事生呢是指决定事生。由以上的讨论分析呢，我们知道说法者与听法者的决定事生呢，不是由听法者心事亲自缘虑说法者所说的法，那是怎么回事呢？由于外境增上缘，外境是指说法者心事变现的所说法，以此所说法为增上缘，听法者的心事便能够依此增上缘呢自变相似的所说法的影像为亲所缘缘。由我亦许有故，由于我为识中也允许在自相续心事的系统之外有其他相续的心事系统的存在，所以呢可以自他心事的系统呢互为增上缘，而变现出自事的亲所缘缘，虽无外境而有教一成。所以呢虽然无有离心实有的外境为所缘境，而仍然可以成立从朋友处听闻正邪二法的教导而成就二事决定。十七颂的上半颂到这边解说完毕。请继续看下面的论文。若如梦中境虽无实而事得起，觉事亦然，何缘梦觉造善恶行爱非爱果当受不同。丙二世外所争广破外执分成七科，这是其中的第五科丁五，复视外难梦觉心无意无造行果差失，即论主破斥。分成两科呢，这是第一科，物意外人难易。外人呢又复提出了疑难。什么疑难呢？若如梦中境虽无实而事得起，觉事亦然。这个觉事亦然在大正藏唯识二十论是写的觉事亦然，但是在数记中觉事亦然的事是时间的时字，是觉时亦然，那么我们就依照数记改为觉时亦然。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外人重复唯识中所允许的义理，如同做梦时梦境虽然不真实而做梦的心事得以升起，那么醒觉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离心实有的外境而醒觉时的心事呢也能得以升起，何缘梦觉造善恶行爱非爱果当受不同。这个是外人的疑难，既然醒觉时外境也不真实 而做梦时的外境也不真实。那么这样的话，梦心跟醒觉心造作业行时，它的感果应该是相同的。何缘梦觉造善恶行？是什么因缘在做梦的时候，梦心造作了善恶行，与醒觉时醒觉的心事造作了善恶行，会有感果的不同呢？爱非爱果当受不同。造作善行，未来会领受三恶道可爱的业果；造作恶行呢，未来会领受三恶道不可爱的业果。可是梦心造作了善恶行，很难感受到将来的业果，而醒觉时的心事造作了善恶行，很容易就能感得将来的业果。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看讲义16的第七项。梦心与觉心感果不同。梦时与觉无尽是同，觉时与梦俱造重业，何故觉行感果苦楚，或有现报等？梦时造行感果为劣，或无果等。梦时与觉无尽是同，依你为师的宗义，做梦的时候与醒觉的时候都没有离心实有的外境存在。那么这么说，做梦的时候造作行业与醒觉的时候造作行业，能否感得果报是应该相同的。觉时与梦俱造重业，可是在世间的事实上，醒觉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都造作了众多的业行，可是能否感得果报却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何故觉行感果苦楚，或有现报等？在醒觉的时候造作重行业，它的感果力非常的强盛。如果是造作了恶业的话，必定会感得苦楚的果报。而且呢，如果造业的力量强大，很可能现在就会有现世的果报。梦时造行感果为劣或无果等，那么在做梦的时候也造作了重行业，可是呢，梦醒之后呢，感果的力量非常的微弱，或者呢，他不会感得现世的果报。那么既然依为师的义理，梦时跟醒觉时都没有实有的外境，则所造的行业感果的力量应该相同才合理。可是呢，世间的事实，做梦时与醒觉时所造行业感果的力量却是强弱不同。那么请问你为师中要如何解释呢？如果你不能解释的话，那你为师的义理就不能成立。如梦杀人，定无现在为他报杀；若觉时杀，定为现在他人杀报，未来感果固定不同。这个是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在梦中杀人了，醒觉以后呢，现在呢绝对不会有人说，哎，你杀人了，而且呢要你现在就受杀人的果报，不会把你关起来。但是如果醒觉的时候杀人了，那么被发现了以后呢，一定现在就要被关起来受果报。并且呢，梦中杀人与醒觉杀人在未来世感得的业果也一定是不相同的。如杀他人，淫他人等于一切行，其果异耳。如同杀人的业行，其他邪淫、偷盗、妄语等等的一切业行呢，在梦中所做和在醒觉时所做所感得的果报也都是不相同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